声把窗外枫叶一剪穿明，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，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，极光掠过天边，被风掠过想你的容颜，我把爱想成了落叶，就怕不会熟悉的那缠绵，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，为何我会要赶在冬天来之前，爱你钻入世界，流浪来自周末的夜，让爱渗透了地面，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，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相信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，来自于陈楚生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？十年前那个夏天，这首歌唱遍街头巷尾，当初那个拿着吉他安静唱歌的男孩已经愈发的变得成熟和自然，他就是好久不见的歌手陈楚生。 没有见过的霓虹，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，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，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

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这位爱发呆的红骑士陈楚生听到这里不免心生感慨。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眼泪》。 眼泪

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好像喜欢的你，邓紫棋的秘密是不是也同样是你的秘密呢？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，是她19岁时创作的歌曲。她把对生活的想法和现实的思考以及青春的秘密都写进歌当中，一起来听到我的秘密。 心里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、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无缘又无尽， 说到秘密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另一首歌曲，它就是来自周杰伦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歌曲以英式摇滚曲风谱写带有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，用不同以往的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，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，简单却直入人心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 用你 想象你在身边，才完全失去这一切。那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，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。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解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俊杰《一个又一个》。 排队等缘分，见面丢后面见，见到的变恋人，丢的变路人。开车，寂寞就先亮着，坚强是种天分，直到更好的下一个。走来